绿色的声音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，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，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，陪着你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。你好，我是思萌，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来点歌就可以了，送出你的清明寄语。 你在的时候，家是一把摇扇，几声蝉鸣和一大桌子丰盛的菜肴。你不在的时候，家不过是空空的房子和不再接通的号码。我知道岁月从不饶人，所以开始珍惜每一个人。清明节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暖心呈现。 今天是4月5号，清明节，需要我们缅怀和祭奠。同时在一个沉闷的冬天过去之后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收拾心情，出门踏春。那么在这一周，我们通过公众平台上征集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清明寄语，以歌全情来祭奠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和故事。在今天节目当中开场的这首歌，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小橡树的点播，来自许巍的故乡。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爷爷，因为小橡树已经7年没有回过故乡看爷爷了。 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，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。这是什么地方，依然是如此的荒凉，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。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，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。在异乡的路上，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。总是在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。我站在这里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，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，那是你破碎的心。 在异乡的路上，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，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 如果说不远走他乡，故乡这个词就失去了意义。还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，回不去的永远是家乡。什么时候我已经长大，这位朋友呢在公众平台上留下了他的清明寄语。转眼三年过去了，父亲的样子偶尔还是会出现在我的梦里面，还是会那么的瘦弱。我在看他生前的照片，心里面有一些悲凉。父亲去世的时候，那个画面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。每次去看父亲，我都会在想，如果说父亲能够在我的身边，那该有多好。我体会到了那一种生死离别、撕心裂肺的人生滋味。如果说有天堂，我相信父亲在天堂的某个角落一定会微笑着看着我。父亲，您永远活在我心里。 1984年，庄稼还没收割完，女儿躺在我怀里，睡得那么甜。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，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。留下来的散文诗，这是你

家不过是空空的房子和不再接通的号码。我知道岁月从不饶人，所以开始珍惜每一个人。清明节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暖心呈现。 我知道岁月从不饶人，所以开始珍惜每一个人。下面这段文字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圆圆 Cherry。 我小时候经常会在姥姥家玩，后来上学放寒暑假也是这样。我是姥姥带大的，姥爷呢耳朵听不到，有什么需要做的都是招呼姥姥来做，她很辛苦。可是还没有等我长大，还没有来得及孝顺他，他就不在了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姥姥去了天堂，也希望他能够在那边不再操劳，希望我能够告诉他，他能够听得到，我永远爱他。 高处

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，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。第十八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将于4月27号到5月31号如约而至。4月27号的开幕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举行。该场音乐会由意大利著名指挥家安德里亚·莫利诺与谭丽华指挥，北京交响乐团演奏，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与多位中意知名歌唱家联袂表演，意大利经典歌曲选段和中国名曲交相辉映，两大文明古国将通过音乐连在一起并擦出火花。今年的相约北京，意大利成为了主宾国，意大利音乐在欧洲音乐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。本届艺术节推出一系列意大利古典音乐演出，丰富的类型和曲目将为听众带来一场亚平宁半岛的音乐风暴。其中曾经登上央视开学第一课与钢琴家朗朗同台的 AI 钢琴机器人特奥特·罗尼克将与爸爸钢琴家普罗塞达共同演奏经典音乐作品。罗伯特·普罗塞达还有一个让人大开眼界的创举，他的双钢琴音乐会将同时弹奏两台上下落在一起的钢琴。近日曾经夺得中国新歌声亚军、周杰伦组冠军的新加坡歌手向阳携新单曲《爱超给电》接受专访，畅聊创作感受。他说这首歌是讲的遇到爱的时候不用紧张不用怕，享受一下触电的感觉，领略爱情的神秘感就好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。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FM 九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。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《你的故事我的歌》。你好，我是思萌，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，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点歌，送出你的清明寄语。 你在的时候，家是一把摇扇，几声蝉鸣和一大桌子丰盛的菜肴。你不在的时候，家不过是空空的房子和不再接通的号码。我知道岁月从不饶人，所以开始珍惜每一个人。清明节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暖心呈现。 今天是4月5号，清明节，需要我们缅怀和祭奠。就像刚刚这段片头一样，我们需要珍惜眼前人，更需要怀念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亲人。所以在这一周，我们通过公众平台呢，征集到了很多朋友的清明寄语，在今天我们汇总到一起，暖心呈现。建筑大师，他的留言是这么写的：妈，我来看你了。我跟在爸爸后面的时候，想起来小时候我好像也是这么跟着你的。那年你说你不想待在医院里了，还想跟我去散散步，我就用轮椅推着你，我们两个人上街去逛庙会。我喜欢吃所有糯米类的食物，只是因为你在世的时候给我喂汤圆，你会把皮先咬开，等里面不再那么烫了，晾凉了才会喂给我吃。保国，他说我的父亲母亲已经离开我20多年了，每到今天这样的日子，我很想念他们，我希望他们在天堂没有疾病和痛苦。 那么接下来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听陈百强的这首歌《念亲恩》。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，明月朗相对你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怀念怎不被莫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的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最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送。长夜空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的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爱心有善将的月，怀念怎不被莫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最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送。长夜空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的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 你在的时候，家是一把摇扇，几声蝉鸣和一大桌子丰盛的菜肴。你不在的时候，家不过是空空的房子和不再接通的号码。我知道岁月从不饶人，所以开始珍惜每一个人。清明节，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暖心呈现。 继续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的清明寄语。这位朋友最近两年过得都不太顺利，他叫做我们还会再见。他的留言是这样的：独自开车5个小时，我一直在单曲循环一首歌，就是来自刘惜君的我很快乐。今天这个日子，我很想很想分享这首歌。前两年给朋友做担保被他骗了，我背上了一笔巨债。去年来北京创业，半年后又一次失败，我失去了朋友，失去了存款。我的一位很敬重的老师前段时间也离开了人世。分享这首歌是我对自己的一种期待吧，也是一种承诺。我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，我能够真正的跟别人说我过得很快乐。我也希望告诉我的老师， 你已经离开了，但是你说的话我都还记得。 说有什么不能说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会哭，我不会难过。错谁的错，谁能说得清楚，还不如算我的错。做有什么不敢做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在乎，就算你走了。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，负一层比作我也不会难过。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的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才不会难过。你别太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的比谁的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。总有什么不忍心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在乎，就算你走了，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，负一层比作我也不会难过。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的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才不会难过。你别太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得比谁都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。 心里话说，一年一年的清明都是挂念，一次一次的想念也是每一分每一秒的记忆，不会忘记也不会离去。为了身边的离开的，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珍惜。 世事如书，我偏爱你这一句，一个小时的短信陪伴，我想让你听见更多。 同样在这段片花之后，我要和你分享一首歌的故事。今天这首歌来自岳云鹏，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，还有它背后的一段故事。岳云鹏的父亲身体一直都不好，常年卧病在床。几年前岳云鹏在欧洲演出的时候，姐姐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。可是当时远在国外，岳云鹏身不由己。他后来也说了，如果是在国内，他都能够赶到，在第一时间赶回去。可那是接近一万公里的国外，他没有办法。上台演出前呢，岳云鹏跪下来给父亲磕头，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原谅。有现场的朋友说，那一天演出《五环之歌》，岳云鹏是哭着唱完的。一直到去年， 因为许飞的这首歌我们在节目上半段播过了，父亲的散文诗，让岳云鹏又想起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点点滴滴，他把这些用文字记录下来了。后来许飞、董玉芳帮助他把这段话编成了一首歌，怀念父亲。说到这儿，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，去年岳云鹏是作为李健的帮唱嘉宾，在电视上还合唱了一首歌，你可能还有印象。两个人在后台休息的时候呢，岳云鹏很想让李健来看一看这首歌的词写得怎么样，到底行不行。李健看了几眼说看不下去了，那会儿岳云鹏以为是自己写得不好被嫌弃了，但其实李健是受不了这种真情实感，他看了太难过。可是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来听这首歌吧，岳云鹏演唱的《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》。 那年春天，我疯狂地跑到麦田，我说爸爸，明天我就要满13，我想吃一碗电视里的方便面，你只需要假装擦汗，擦了擦眼。那年正月，我卷着被子离开家，你说出门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。村长家去年装了个电话，有急事就打，没急事就写信吧。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，我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，让你看看我的成绩算不算有了一点出息。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，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，让你看看我的儿女长得像我又像你。只要平平安安。那年除夕，我匆匆赶到了家里，送你一个声音很大的手机，我说以后想我了你就唱而已，这是属于你的铃声，再也没想起。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，我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，让你看看我的成绩算不算有了一点出息。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，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，让你看看我的儿女长得像我又像你。可惜没有直达天堂的电梯，只有那片回不去的土地，还有我最后一个问题，能不能 来世再继续。 有一些人的名字和样子，我们会在特定的时刻想起，而这份想念呢，打破了生命的界限。就像刚刚一位朋友说的，对于已经离开的亲人，清明节是让我觉得离你们最近的日子。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诗人张的分享，天海。你不在身边的时候，我身边的所有记忆都是关于你的，你会化作海浪，化作春天的阳光，化作一滴露水，在我前行的路上给我力量。就像是我昨天晚上睡前做的这条片花，我知道岁月从不饶人，所以我开始学着珍惜每一个人。明天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。在上周五呢，我们的节目帮助丁翠云女士寻找老同学，那时隔50年了，这份思念还能够激起多少涟漪。明天中午12点，欢迎你锁定收听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，听海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。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。